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韩永。 系，喂，今个礼拜咧就冇乜科幻片喎，鬼戏喎，主要都系，系咯，嚟一个月都系咁。咁咧，但系咧就有一套上咗叫做80分钟死亡直播啊。咁原来话就话系鬼戏啦，但系原来中间都有啲科幻成分噶。 系咩？ 系啊，其实丧尸呢样嘢咧，原本都系有啲科幻成分嘅。咁一阵间我哋可以又同大家讲下丧尸呢个题材啦。咁 OK， 咁我哋讲下我哋嗰个email address 咧，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就串串啦，就系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大家有咩意见啊，可以 send 嚟俾我哋啦。OK， 咁我哋讲下呢套戏啦。咁你未睇啦，咁我就第一日就去。 西班牙片真係 係冇錯啦，呢套唔係一套英文片嚟㗎，係西班牙話嘅，咁所以字幕咧係英文同中文嘅。 但係來頭好勁喎，話做歐洲票房 好犀利啊！而家美國即刻就已經買咗佢嗰個嘅版權，同埋已經拍緊啦。咁好似好快已經會上美國版㗎啦。咁都係呢啲戲就唔使拍好耐嘅， 因為會變咗一套普通嘅喪屍片喎。 咁唔知，不過咧，佢可能會將佢呢個故事有啲部分發揚光大。嗱，咁一陣間就會同大家講實在同普通嘅喪屍片唔同嘅地方喺邊咧咁樣。嗱，咁首先我諗我哋唔會成個故事講一次啦，好唔好？即如果大家有興趣，真係入場睇 ，OK， 因為呢套係一套又係啲第一新經歷嗰種咁嘅拍法啦，就係、 是類似之前嘅 Beverage Project 咯，係 Beverage Project，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咧，大家哇聽到哇唔好搞我，又唔係嘅，佢又冇搖得咁犀利嘅。因為咧，佢呢個咧係電視台拍，咁你想象下電視台、都係即時影， 專業啲。 係你睇新聞報告都係手托住，咁你唔覺得揈嘅 ？OK， 即係當然佢哋跑嗰陣點都唔多唔少有，但係就同你揸 hand cam 就唔同。咁佢同埋咧就唔係咁暈嘅，大家可以放心。佢純粹想俾翻大家一個第一新嘅經歷嘅感覺啦。咁嗱，咁 佢特登又做翻啲粗粒啊嗰啲咁嘅嘢。 哦，佢本身都好朦朦地嘅，即係佢做咗出嚟唔係話好似之前嗰啲佢純粹喺啲搖晃度扮，因為佢呢個咧就喺個畫質度扮嘅。你睇咧真係似係現場拍嘢嗰啲感覺咯，就唔會好似電影咁即係清到咁。我諗佢專登加啲嘢整到佢朦朦地嘅，即係好似個鏡頭污糟咗咁嗰啲咧。我諗佢專登嘅，咁你整乾淨個鏡頭做乜嘢啊？係佢想整啲真實感俾大家，因為佢咧佢講佢哋故事咧就是、一個好 cheap 嘅夜間電視台嚟嘅啫。咁、個電視台啊，人哋瞓曬覺咧，佢哋就專係即係追訪啲差人啊、消防員啊，咁啊即係做乜咁樣嘅。咁其實真係有啲咁嘅節目過喺美國。咁我哋有時夜晚開電視都見到啊，佢哋喺度跟住啲警察又去巡啊，巡下咧，哎，有事啊，哔布哔布咁去，又去拉人啊，咁啊， 係嗰啲民間電視台啊 ，community， 係啦，咁佢哋好出名一套叫 Cops 啦，係 Cops 啦，咁嗰時啊 Star Wars 都玩嘢，整嗰套叫 Tubes 啊，咁啊講佢跟住啲白兵周圍去巡，嗰個喺呢個嗰啲 conference 好好賣嘅碟啊，咁呢個係講好遠啦。咁呢套戲咧就講咧主要個女記者 ，OK 嘅喎，後生女嚟嘅喎，佢都專登揾翻個養眼少少嘅女仔啊。嗱咧，其實佢咧就唔係著到好靚啊，即係好普通嘅女仔咁啊，牛記粒記嘅啫。咁初咧頭嗰十分鐘到咧都係講我哋喺個消防局裏面吹水啦，又同啲消防員打下波啊，一齊食下飯啊，訪問下呢個訪問下嗰個啊。咁你完全覺得係一個新聞訪問嚟嘅。咁跟住好啦，夜深啦，跟住啲人開始休息啦，靜晒啦，咁剩返兩個嘅值班嘅消防員啦，咁嗰個要唔瞓嘅，因為要喺度，咁同佢一齊都打籃球啦，咁打打下呢，咁佢哋呢就話其實最好嘅梗係有事發生啦，我哋希望，不過唔緊要嘅，好小事都得嘅，係啦，我哋只不過想跟佢哋出動啫，咁點知真係有事喎，咁初初都覺得冇事，冇乜大事㗎，咁派咗個就係兩個值班嗰兩個同埋佢哋跟車啦，咁派咗架紅色嗰啲。普通嗰啲消防車咧，即係唔係灌救用嗰啲啊？ 即係嗰啲紅色嘅車。 係啊，粉紅色車咁嗰啲係啦，咁啊嗰類啦。咁佢哋純粹接咗單咧，就係話有人被困，咁想去即係同佢爆門咁樣嘅啫。OK。 即係唔係咁大陣？ 冇嘢嘅，基本上佢攞啲爆門工具，即係嗰啲錘啊、鎖啊咁啊咁嘅啫。咁啊去咗㗎啦，跟住一路行，一路仲喺度傾偈，喺度笑啊。咁去到個現場都唔緊張嘅喎，因為咧在場都有兩個警員喺度，跟住佢哋啊快上嚟啊，跟住啲住客啊。佢又唔係好多住客嘅啫喎，我諗十個八個到咁啊落曬樓下，但佢所謂樓下咧就大堂咯，就唔係門，就唔係街。咁咧佢哋啲人落曬嚟之後咧，就叫佢哋上去啦，話我婆啊咩啊咩啊唔出嚟啊點啊，因為裡面喵鬼叫啊咁，幫我哋開門啦，咁即係好似好小事啫，小事一宗嘅咁。咁佢哋包完門入去之後咧，就發覺真係有個好肥嘅老婆婆啦，咁喺度喵鬼叫喺度唔知做咩咁啊。 咁佢哋嗌嘅想安靜佢啦，咁初初都覺得冇事嘅，好小事。咁點知嗰個阿婆咧突然間發難喎，咬其中一個警員。係啦，咁大家諗到啦，咁其實就係一啲喪屍嘅，係啦。咁但係咧，佢又未至於話嗰個婆係爛曬嘅，佢只不過好似一個即係好似癲婆咁嘅啫，即係佢冇怪嘅異樣嘅，即係有啲神經失常咁啦，好似。咁當然啦，另外一個警員梗係開槍即係射低咗佢啦，因為佢即係佢係。唔係咬，唔係咩嘅，佢成忽肉扯咗出嚟嗰種咬啊！即係嗰個人成飆血，即係咬頸喎，仲要咁。咁跟住佢仲衝埋幾多人度啦？咁當然佢要停低佢啦。 電視開槍啦。 咁後屘即係當然電視一路發展落去咧，就越嚟越即係唔係咁簡單喎。咁當然佢哋後屘就話要送啲即係傷者走啦。咁但原來咧已經發現出面咧俾人封鎖咗喎。 已經 大門已經俾人係啦，突然間落對班主任話：，佢哋唔俾我哋出去啊！咩事啊？咁佢話原來出面咧，即警方咧、政府啊，應該講已經將佢大封鎖曬喎，越嚟越多啲人去圍佢哋啊。咁但係咧，佢冇正式影過街外邊嘅啦。咁因為個鏡頭係主觀鏡頭，咁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咁係我哋跟住佢哋走嘅。咁其實我哋跟住攝影師嗰個眼去走啦，可以咁講。攝影師由頭到尾冇出過鏡㗎，就係揸機嗰個人，咁啊有對白嘅，但係見唔到樣㗎。 Okay. 到最尾死咗都見唔到個樣㗎。係啦，咁我哋就一尾就跟住個攝影機，我哋就攝影機啦。咁咧就跟住佢哋話封鎖咗現場喎，咁樣唔俾出去。個差人出去都嚇咩事啊？唔係啩？連我都混埋喺度咁。咁跟住外邊就成挨入嚟啦。你唔好出嚟啊！出嚟咧，我哋就會射殺你哋噶啦，咁樣喎。大家保持冷靜咁樣喎，好小事啫，仲話咁啊，咁啊，哇，仲 小事， 係啦，即係想呃佢哋咯。咁啊，你要聽在場嗰個警官，其實嗰個都係普通差佬嚟嘅啫嘛。咁嗰個人當然嘗試去控制啦。咁但其實佢自己就最驚嗰、那個貧曬街，因為佢有個同僚已經瀨咗嘢，係嘛？佢自己都好驚啊！咁啊，但係啲人又唔聽佢支笛咁啦，當然中間好多人之間嗰啲拗叫啊，咁啊出現啦。 啲人嘅組成係點啊？ 哦，其實住客嚟嘅，主要係嗱，咁啊嗱，一個差佬瞓低啦，咁另外一個就喺度想指揮啦，但係啲人又唔聽佢支笛啦，咁咧就一個女記者啦，咁一個就揸 camera， 即係我哋啦嚇， 眼啦嚇 camera man 啦，咁另外咧有一紮住客嘅。咁住客裏面有啲咩人呢？咁就係先係有一對嘅即係西人嘅母女啦。咁、那個女係靚妹嚟嘅啫，即係幾歲嗰啲靚妹嚟嘅啫。咁第一，但係個靚妹又發緊燒，咁所以嗰個媽就好緊張啦。哇！我老公出咗去買藥啫嘛，啱啱咁佢又而家打電話翻嚟啦，又話出面咩又唔俾佢翻嚟喎，即係佢老公走咗嘅喎，出咗去嘅喎。咁但係又唔翻嚟喎，我女發緊燒啊，乜啊乜啊咁。咁就好緊張㗎啦。咁另外呢又有幾個中國人啦，應該疑似係中國人啦、因為佢裏面東方人、但我相信係中國人嚟嘅。咁即係嗰度啲華僑咁啦，我估係因為都講當地話嘅識得。咁有個細路，有個媽，有個老公咁。咁你根據嗰個女人所講呢，原來佢仲有個佢老豆啊，即係個女人個老豆應該仲喺個樓上面，因為佢病咗嘅緣故，所以佢落唔到樓咁嘅。但係佢初初冇講俾佢哋聽㗎喎，初初佢就係即係提過咁樣啦。咁就後尾呢就唔係咁講埋啦，咁另外應該仲有一個係好知整嘅一個中年男人呢，咁另外呢就仲有一個係自稱係一個醫生嚟嘅，係一個實習醫生啦，咁佢就未正式醫生嚟嘅，咁所以佢大概就識打下針啊嗰類嘅嘢嘅啫，咁所以 好典型啲災難片或者恐怖片嗰啲架構唔同階層嘅人組埋一堆， 係嗱，咁佢就基於呢個組合之後咧，咁嗰個醫生就當然嘗試去幫我哋急救啦，咁其實都幫我打下止痛針咁嘅啫，即係其實都幫唔到啲乜，因為我都唔識好多嘢，我即係抽護士咁嘅，即係佢大概係，即係雖然佢話實習醫生就識打下針咁，佢同埋當時佢可以有嘅藥物都唔多啦， 係 因為嗰度唔係醫院嚟噶嘛。咁你一般我都冇諗住應付啲咁大鑊，即係嗰人冇咗骨肉喎。咁跟住仲唔止喎，嗱，其實咧仲有兩個消防員噶嘛，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咁咧有一個就光頭佬啦，咁另外有一個高佬咁啦，叫佢嚇。咁高佬咧就一路冇落樓嘅喎。咁跟住無端端咧，高佬就由嗰、那個，因為佢嗰啲旋轉樓梯嚟嘅，有樓梯中間嗰個空位咧跌咗嚟喎，砰一聲咁跌咗嚟喎，咁啊梗係啲人諗住瓜老襯咁啦嚇。咁同埋去睇下咧，哇！塊面成塊肉俾人咬咗去咁。咁當然都不省人事啦，即係都浸曬咁，即係都死㗎啦，應該都咁即係咁，所以咧佢呢兩個即係第一pair嘅傷者啦，算係咁佢哋嘗試即係擺咗佢哋喺一個靜啲嘅地方度咁啦。咁其實咧就係佢哋原來咧個地下一層咧就是、個衣廠嘅， 製衣廠，咁喺裏面比較多啲空間咧，咁喺嗰度安置佢哋，因為佢哋又唔想上去上面，因為上面都唔知發生咩 事，又有癲婆，又有咩，咁唔知仲有啲咩人嘅喎。其實佢哋都原來知道上面啲人未落曬嚟㗎。 哦， 係啊，即係都係大部分都落曬嚟，但係就其實係咁多人嘅啫，即係上面但可能仲有幾個咁，即係你都唔知上面咩事啊，梗係盡量唔上去啦，係咪先？咁佢哋初初就係咁嘅，咁跟住咧開始有一段時間比較安靜啲咧，咁佢又逐個住客訪問一下之類咁樣啦。係啦，咁啊。其實初初都好似冇事咁樣，咁但係留喺度我啲跳一跳啦，即係我哋唔可以成個故仔講曬啦。咁後屘咧就發覺咧，原來件事就唔係佢哋想象中咁簡單啦。咁啊，阿婆又條屍唔見咗啦。咁大家唔係唔見咗啊！再上翻樓發現，頭先嗰個唔見咗嘅，咁即係大家想象到啦，即係原來佢都唔低嘅，定係唔知行咗邊啦，又冇講啦嚇。咁即係變咗成日都有啲疑雲嘅。咁呢仲有喎，佢哋中間嗰個僆妹呢就講過一樣嘢，原來佢養咗隻狗，隻狗呢就唔舒服，就攞咗去獸醫度醫嘅。咁初初可能好似覺得小事一宗，但係呢原來呢件成件事嘅關鍵。咁、 哦、 後尾呢中途仲唔止呢班人㗎喎，仲入咗一個叫做即係著曬啲化學防護衣嘅人嘅，即係叫做政府派嚟嘅人啦，我都唔知嗰個算係乜嘢，個專家咁樣。咁入咗嚟，咁佢哋都唔準佢出去㗎，有陣時佢派個人入嚟幫你哋咁樣。咁入咗嚟呢個人咧，就結果話俾佢聽咧，原來成件事嘅爆發咧，就係由嗰只狗冇錯啦。就佢都係佢冇話佢嗰只狗啦，佢就話有隻狗去咗獸醫個醫院咁樣。咁結果只狗啊初初冇嘢啦，好似普通病咁嘅啫。咁啊等普通同佢醫啦。咁後屘發狂嘅咬其他動物。咁樣咁佢，但係呢個嘢初初發生喺動物裏邊嘅啫。咁但係咧，佢哋就根據個源頭咧，就知道原來嗰只狗係由呢度送出嚟嘅。咁即係其實係嗰個靚妹只狗啦。咁咧，原來佢哋亦都知嘅嘢唔止係咁少嘅。咁原來咧，嗰啲病咧係喺空氣度可以傳染，咁可以令到啲生物發狂嘅。 嗯哼， 跟住佢哋就開始懷疑啦。咦？點解會咁樣啊？咁佢當然中間又互相嘅指責啦。初初好笑喎，話係嗰啲中國人 污糟 啦，又話佢哋誒，咁唔知係中國人定係日本人啦。咁其中一個話可能啲日本人食魚生啦咁樣個子女，即係總之有得賴啊賴啊。唔知點解佢第一嘢就指埋喺中國人度嘅嗱，呢個可能同當地嘅社會現象係有關㗎。大家咁我哋唔清楚啦嚇，即係排華一樣嘢啊。OK， 咁跟住後屘就知道即係狗嘅原因之後咧，佢就個個有另一個箭頭喎。哦，原係你哋咁樣用咁大聲頭先嚇。咁啊，梗係你隻狗啦，問咁，喂，跟住佢話係啊，跟住佢話，喂，你個女仲病緊，喂，會唔會嗎？問啦，咁跟住即時個女開始變啦， 哦， 就咬埋佢阿媽，跟住跑咗上樓啦。咁其實成件事都開始轉捩點啦，咁跟住啲人就逐一攋嘢，逐一變成即係喪屍啦。咁初初消防員死剩嗰個咧，都叫做最後嘅漢士啦，同佢哋一齊。但最尾咧，消防員都攋埋嘢啦。咁最尾真係得翻女記者同埋呢個攝影師 啦。但係佢喪屍係佢行得好慢啊，甩頭甩骨。 哦，唔係嘅，正常人咁啊，暴徒咁咯。 哦。 追你九條街都得啊。 哦。 啲體力好似好過人嘅，好過佢人嗰陣嘅。即係佢呢隻喪屍就唔係大家以前諗嗰啲撇下撇下唔撇噶。你當佢癲佬啊？你當佢癲佬啦，但係唔知咩心敲又好似又唔係好射得低佢咁。唔係佢你射佢或者你打佢嗰陣佢當時會跌低嘅，但係唔知點解後屘佢又冇影嘅，點解後來佢又喺翻度咁，即係唔知佢點解啊？佢又冇啲咁嘅解釋嘅。咁總之佢係介乎係一個人發狂變成咗野獸，但佢相信已經冇咗自己原本個意識㗎啦，即係佢唔係嗰個人嚟㗎啦，即係你當佢醒翻已經變咗隻野獸咁啦。咁總之見人就咬咁樣咯。咁嗰啲就同喪屍普通喪屍片差唔多啦，係個行動力高啲咁解啫。咁後屘咧就佢哋有啲人臨死前同佢講咗就話原來有啲鎖匙收埋咗某間房咁嘅，咁但係你哋要去揾咁一大堆，咁當然好驚險啦，又要即係喺好多呢個喪屍一間屋度，唔知邊度走嚟走去地方，你又要即係有啲玩少少包 hazard game 咁咧，開門閂門嗰啲咧玩曬呢啲喎。咁跟住佢後屘真係揾到抽鎖匙啦，咁地下嗰個逃走方法已經唔 work 啊，咁跟住佢哋就向天台走，最屘諗住向天台走。咁嗰時有啲人臨死即係未變喪屍之前咧，應該講就同佢哋講咗話係其實頂樓咧有間房就冇人住嘅，我知道咧嗰度就可以通上天台，咁你不如由嗰度走啦咁樣。咁初初梗係諗住一齊啦，咁後屘瀨曬嘢冇辦法啦，剩翻女記者同個攝影師，跟住佢哋就衝上啦。咁當然啲喪屍聽到你之後咧，就照追上喎。咁都唔知點解佢哋即係樓梯追上咗好快，但係佢哋當然及時最尾開到門入到去間房，閂埋嗰度門啦。咁以為冇事，咁諗住嗰間房冇人噶嘛。空啊，跟住好轉頭一睇，咦，原來嗰間唔係吉嘅喎，間房原來咧周圍都係冇錯啦，成個牆咧都係啲剪布啊、 仲最奇怪咧就好多十字架嘅。 嗯 哼。咦？咁佢喺度睇啦，到底發生咩事啦？物物咧咁樣。咁佢見到咧，原來有啲新聞啊，即係嗰啲嘅報紙寫啊，咁就話咧教廷嗰方面咧係有一個女仔啦，咁啊好似驅魔人入邊嗰個女仔咁啦。咁、哦、但係咧中途咧係失蹤咗嘅喎。咁已經失蹤咗好多年㗎啦，唔係新㗎，你呢個新聞。咁有曬相有曬成，好似好真咁。咁佢哋當然喺嗰個房亦都揾到好多嘅科學實驗嘅一啲醫學嘅用具啦。咁同埋咧揾到一啲錄音帶啊。咁佢講錄音帶仲要好大餅喺部機入面嗰啲咧，即係你撳部機都即係聽到嗰啲啊，即係唔係平時屋企用嗰啲。咁、 哦、 咧原來就係啲研究記錄嚟嘅喎。咁佢又前前後後喺度翻聽啦。咁當然我哋聽唔明佢講乜嘅，我哋睇字幕嘅啫。咁啊講話咧，原來佢係做緊一個實驗，咁啊關呢個女仔事。咁其實我哋都佢唔係好詳細交代啊，大概咧係佢哋想醫翻呢個女仔用科學嘅方法，同埋佢哋唔知咪研究緊呢啲咁嘅所謂鬼婦咧，可能係疾病嚟嘅。咁、 嗯、 當然啦，後屘佢哋研究咗出嚟嘅一啲嘅所謂 MSI 即係酵素啊，原來咧嗰啲酵素係好唔穩定嘅，同埋咧原來喺空氣中傳播嘅，咁、 嗯、 可能就係而家傳播緊嗰只病啦。嗱，咁我唔知佢原本係嗰個令到女仔發狂嗰種病啦。定係其實佢哋製造緊疫苗而產生啊！咁呢個就有少少混亂，我都唔係好搞得清楚。OK， 因為佢真係好短嘅，就嗰度佢好短，即刻俾咗少少解釋你。哦，好少最尾嗰幾分鐘嚟嘅啫。咁跟住，咦？發現原來唔係咁簡單喎！原來所有嘢嘅病源都係嚟自呢間房啊！咁亦即係話大家，咦？觀眾一諗，失妙啦！咁、那個女仔咧，即係嗰所謂失蹤咁多年鬼婦嗰個女仔喺邊度咧？咁佢哋又唔知點解冇諗過呢個問題嘅喎，佢哋仲繼續逃走啦，理鬼佢咧，大佬係咪先？咁啊諗住想擒上去嗰個天花板再上面啦，咁佢哋啊懶醒喎，懟個攝影機上去照一下先喎，咁啊唔係嘅，咁啊正常嘅，佢唔係佢哋上喎，懟個攝影機上去先，咁但係咧佢哋睇唔到，但我哋又睇到啊，因為我哋係攝影機啊嘛，哇！竟然下轉轉下個鏡頭咧，突然間有人俾人拍爛咗，突然間有塊面控埋嚟，咁大家諗到咩事啦？即係話嗰個俾鬼上身鬼附嗰個女仔，其實仲喺嗰間屋裏邊嘅。咁啊，不過混咗喺嗰個天台嗰個房咁解嘅啫。咁佢就整爛咗佢嗰個攝影機個燈啊。咁但係佢哋都仲未知咩事喎，因為佢哋冇得睇翻名帶啊嘛。我哋就睇到啫。咁佢哋就唔理咁多啦，即刻開個夜視鏡。個女仔係睇唔到啦，攝影師就睇到。跟住睇到，哇！大鑊，點解有個唔著衫嘅喎？即係個我都唔知係女係女仔定女人，因為佢已經瘦到咧，好似嗰啲厭食症嗰啲咁嘅，好、 哦、 得人驚㗎。 即得棚骨嗰只。 有啲咁嘅感覺啦，即係好瘦到咁樣，冇著衫㗎。但係你嗰時你唔會諗鹹濕㗎，你自己好驚、哦、你睇都覺得好恐怖。佢就著條底褲嘅啫，但係你覺得好得人驚咯。個樣啊成扭曲曬㗎，係啊，啲、頭髮濕曬，好癲咁，跟住唔知揸住啲咩，係咁打啲牆。即係揸啲鐵嘅嘢喎，講緊。咁佢就哇唔好出聲，唔好出聲，叫個女仔唔好出聲咁。佢咩事咩事啊？有啲嘢喺度，有啲嘢喺度。佢又唔講咩，女仔真係女仔驚到喺度，唔好出聲咁啊，淨係聽到啲唞氣聲。咁佢哋咧嘗試咧繞過嗰個女仔走啊。其實都唔知走去邊。其實你出翻到出面門又有喪屍，但係佢哋嗰刻唔理啊，仲驚啊，因為呢度。咁但係好衰唔衰咧？中途你踢到啲嘢啦，咁啊結果俾嗰個咩女唔知乜嘢啦，女鬼又唔係女鬼啦，咁啊喺度追佢哋咯，咁跟住。即係搏低咗個攝影師咯，咁終於攝影機跌咗個底啦，佢冇影攝影師點樣啦，應該死咗啦。咁跟住最尾個女仔仔對住鏡頭啦，最經典啊畫頭啦，亦都係同 Bear Witch Project 一樣啦，控埋鏡頭嗰兩句説話，跟住唰一聲就俾人扯咗黑暗裏面啦。係、 哦、 啦，就係咁啦，咁就完場啦。咁話其實話唔講，我哋都講咗成個故仔咁滯啊。 咁其實都幾 fusion 喎，將好多唔同 好 fusion 素擺埋落去喎。 咁佢即係變咗第一身 咁嘅 feel 咯，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啦， 第一身啦， 嗯， 同埋有少少科幻嘅， 喂，絕對係，因為咧喪屍咧其實不嬲咧都唔係鬼嚟嘅，嗱、 哦、 我哋如果我哋記得啦，我哋睇最舊嗰個應即係其實唔係㗎，我哋最睇最舊應該係 Living Dead 啦，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係啦，咁 Living Dead 拍咗個續集咧，咁其實嗰時講嘅 Living Dead 係點嚟嘅咧，就係由德軍咧發明咗嘅一啲即所謂毒氣咧，但係佢就原來可以將一啲死嘅生物咧，可能佢唔止人嘅，咁可以將佢喐翻嘅，咁啊喐翻嗰個就唔係再係嗰個人嚟㗎啦 ，OK， 即係啲咁嘅有棚骨咁喺度喐咁嗰啲咧，咁呢啲係最典型我哋以前見嘅喪屍片啦，咁啊都係屬於一種科學嘅製品嚟嘅，係即都唔係鬼嚟嘅。咁如果你講到鬼咧，就可能去到 Pet Cemetery 啦，嗰度我唔記得香港譯做乜嘢啦。 夜半仔敲門。 係啊係啊係啦。咁嗰、那個咧就講佢哋將個一個唔好唔捨得嘅家人啊，唔係初初係貓先嘅，係 貓啦。 初初係貓嘅，屋企只貓死咗，咁就將佢復活，復活。咁就翻嚟只貓啊怪異啦行為，咁但係貓想怪異極有限，你唔會 feel 到。即係後屘咧就將自己死咗個仔咧再復活，翻嚟一個仔就變咗有問題。其實咧嗰啲就類似係喪屍，咁其實喪屍個最大嘅原即係嗰、那個那個分別咧，就係佢係冇自己嘅意識，或者再唔係原本個人啊。 所以其實呢個重點，喪屍英文係 zombie， 個字其實譯得幾好。 個音咯， 喪屍啊， 係啦係啦係啦，其實佢已經冇咗原本個人嗰個人格㗎啦，翻翻嚟嗰個都唔知係乜嚟嘅，可能係有某啲、某啲嘅魔鬼上咗嗰個屍體身啦、 哦， 又或者可能佢呢啲咁樣，佢已經變成咗純野獸啊，係佢已經冇咗人嗰個意識啦。咁嚟好多唔同版本啦。咁其實嗱詳細咧陣間可以再同大家再講啦，喪屍頭，因為如果繼續講落去可能有啲悶啊。咁或者阿韓永有冇咩補充咧？或者有咩想問下咁樣關於套戲？ 其實會唔會係因為近期依類咁啊，例如阿龍永達啊，或者包括 Strategy Games 流行，所以令到依多人、 哦、其實 多人拍片，其實都係咁啊！你都係第一身去感受依樣嘢。 第一身呢樣嘢就相信有關啦，同埋我諗第一身呢樣嘢就而家好多類型嘅片都嘗試將呢一個係啦係啦。Cover Field 係嘛？即係嗰個咩 末世 天殺嘅、 啊， 末世兇殺咁樣。咁啊，將呢啲元素擺落唔同嘅電影咧。咁但係即係呢套咧就唔知點解咧係幾好嘅喎，出出嚟嘅效果。 個 就因為佢唔係玩大場面， 佢玩氣氛 係 咪？ 係啦，佢即其實咧呢啲戲呢啲咁嘅搖晃鏡頭拍嘅咧，真係適宜玩啲比較黑啲啊，同埋係呢啲嘅奇怪少少嘅故事咯。嗱啲 Cover Field 嗰啲其實 suppose 係科幻片，好大場面咧，你玩其實有少怪嘅。 亦出個效果真係麻麻。 當然好新鮮，即係你從逃難嘅人嘅眼中去睇大怪獸襲擊係嘛？即係通常我哋係睇鹹蛋超人嗰個角度去睇，即係而家今次就走難啦。咁其實係個角度係新鮮，但係咧拍出嚟效果好難討好大家嘅，因為大家仲係想睇 effect 啊嘛。咁但係呢啲喪屍片大家其實冇咩 effect 㗎，咁咪周面血啊，咁最多嗰啲係嘛？咁佢完全有嘅，大家放心嚇。make up 嗰啲佢有嘅 ，OK。 Cover Field 我諗最大問題都係太 Cover Field， 個 Cover Field 太過靚啊！即係嗰啲鏡頭，佢都冇刻意通單，真係唔似一個人搖搖樣樣拍出嚟嘅嘢咯。 佢搖得犀利咯， 搖得犀利啊！睇到你眼都花大， 畫質就好清 咯。畫質啊，同埋你根本現實生活你點會攞到啲咁嘅鏡啫？ 咁呢個都唔係重點咧，重點係大家原本諗住睇一套好大型嘅科幻片，呢、這個先係問題。expectation 落空，呢、這個先係問題。咁嗱，你睇喪屍片，你唔會落空嘅，你都係原本係追嚟追去啫嘛。 追嚟追去啊！ 你用第三者角度影嘅，同用第一身冇分別㗎。係係咯，其實你都係睇緊件事，不過呢個你更加覺得更刺激咯，因為你好似覺得你係在場啊，都最緊要係。是啊，即係你覺得自己在場呢樣嘢咧，係好過癮。即係有時嗰啲喪屍追到埋嚟嗰下咧，哇！你都少可能坐後少少，你明唔明啊？因為你有時睇睇下，你都感受到嗰種控埋嚟啊咁樣。 哦，咁係。 係好似控埋你度咁啊！你明唔明啊？個感覺，因為你係好似喺個現場睇緊啊。你平時睇其他鬼戲咧，你好覺得咧係抽離啲嘅。 抽離啲。 係啊，呢度你真係佢唔係好大成本㗎咋 ？OK。咁成個故事喺曬一座大樓裏面發生， 都演員得個廿 十個到嘅啫，係啊。咁但係咧，出咗個效果驚嚇咧，都夠嘅喎、 嗯。 即係如果大家想嚇下咧，呢套係得嘅，係得嘅。同埋佢都唔算係嗰種彈一聲彈啲嘢出嚟同起音樂嗰種啦，音樂冇嘅嚇，因為佢呢度講明係實錄啊嘛，點會有音樂？跟、 哦、 住音樂就即假啦，係咪先？佢真係跟住成個攝制隊咁咯，咁所以咧，你見到嘅嘢咧就佢哋見到嘅嘢啦，即係 suppose 咁咯，咁中間都係佢哋有啲位係 cut 咗嘅，因為始終佢都唔會你想電視拍嘢都唔係一路直拍噶嘛，因為 當然 咁所以咧有啲時空可能係斷咗啦，因為可能佢成件事可能發生咗一晚，咁你又睇個半鐘啫，即係咁樣咯，係咯，係。 咁就跟住。又想介紹另外一套喎，就係、 是、啊， 宮崎駿嘅卡通。 宮崎駿嗰個新卡通咧，香港就有排都未做啦，即係聽都未聽到幾時會上。但係咧，日本已經做緊啦，呢、這個嘢都大家知道。咁原來咧，已經咧信我啊，或者其他嘅一啲賣一啲某一啲碟嘅地方咧，竟然有得賣喎。咁當然係一個 手機版啦、 啊，係一個高清算，即係如果偷拍版嚟講，算高清嘅版本啦。老實講嗰句。咁、啊、我哋都有睇過嘅 ，OK。咁因為呢套戲實在想先到為快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對宮崎駿套新作咧，真係可以出去揾揾。 係啦，係買咗碟睇啦，因為如果 你再 download 個效果就麻麻地啊，因為呢啲碟相當唔錯嘅，無論聲音同畫面都 係 啊。如果唔係有啲人行企起身嘅話，我都唔知道喺戲院偷拍。 哦， 係咯，嗱，咁唔係鼓吹大家買老翻，不過呢套戲實在暫時都冇第啲渠道去睇啦。嗱，咁呢套咧就宮崎駿親自去即係指揮嘅啦。咁其實之前唔係套套都係㗎。 之前係啊，佢 同埋呢一套係比較係宮崎駿風格嘅，係比起《千與千尋》更加宮崎駿風格嘅咯。係啊，咁你會發覺裏邊有翻曬以前嗰啲龍貓啊，或者再舊啲嘅，係啊，雷朋三世嗰時嗰啲咁嘅感覺嘅。咁佢就大量用翻手繪嘅動畫啦， 係啊，係近期幾得意嘅一套戲，因為真係好卡通。 嗱，其實我哋睇過80年代嘅卡通咧，就會好中意啦。唔知而家新一代嘅朋友咧，可能會嫌佢 太過工整，太過完成度。 佢哋睇開完成度高，咁呢套咧就好多係用手畫啦，所以嗰啲人樣嗰啲咧，佢就唔係咁精細嘅。老實嗰句，啲線條上面比較粗嘅。咁但係咧，有時佢表現起一啲動感，尤其是場面嗰陣咧，其實係。好即係好燦爛㗎！ 啊，咁啊係，因為 佢無論打嗰啲暴風啊嗰陣咧， 電腦 用 上 去追啲車嗰陣咧，你用電腦做出嚟，你雖然係像真，但你做唔到嗰種咁嘅 效果， 震撼感做唔到係啦。因為其實咧，如果大家如果以前有睇過80年代嘅卡通，例如舊嘅超時空要塞咧，佢嗰時射啲飛彈啊，點樣飛嚟飛去啲飛機，全部揾手畫嘅啫嘛，冇電腦嘅當時。但咧，你覺得嗰個感覺咧，好震撼同埋好精彩嘅。所以咧，而家咧，你睇新嘅電腦做出嚟嗰啲飛機同埋射飛彈咧，睇個感覺比較假嘅。 或者太玩得太多 games， 因為真係好 games。而家 唔關事，唔關事。嗱，因為咧，你用手繪出嚟嘅時候咧，佢表達緊嘅唔係講緊100%嘅真實。佢係講緊印象啊！嗱，大家要知道咧，大家腦海入邊嘅印象咧，同真實其實係有唔同嘅。即係舉個例，即係例如大家可能印象中嚇喺好多年前認識個女仔，我印象中佢好靚㗎啦，明唔明我講咩？但你當你見翻真人嗰陣咧，嗱我唔係話老咗咩意思啊？原來其實唔係真係你諗個樣，可能嗰只係個印象，大家明唔明？原來咧唔止女仔係咁嘅喎，你原來睇好多都係咁嘅喎。嗱，當你望嗰啲海浪嗰陣咧。原來你模擬嗰個真正嘅海浪咧，都唔夠咧，佢畫出嚟個印象似佢畫出嚟海浪咧，喐到慢嘅喎。嗱，你咁啊，海浪嘅好快嘅，佢唔係嘅。你睇佢啲海嘯咧冚埋啊嗰啲咧，係慢嘅。但係咧，你睇嗰陣你覺得係咁嘅喎。所以咧，有時咧唔係，嗱有時啲人去跑嘅動作嗰啲咧。其實佢同真實係唔同嘅， 即係扭曲咗啊！ 係啊，扭曲咗啊，或者 轉彎 啊，冇錯啦，掟彎嗰陣好誇張啊，嗰啲甚至乎後面有煙啊，好似以前拉 Q 博士咁啊。咁你現實唔會發生啲嘢，架車唔會扭曲啊。 起碼日本卡都唔會再玩 呢啲。但係咧，你睇佢個追逐嗰時候精彩咧，就有時就係由佢呢啲扭曲度去製造出嚟。因為你覺得佢嗰個嘢嗰個速度感啊，嗰樣嘢係強好多，你明唔明？唔知大家明唔明啊？即係等於有時。慢慢加啲風位咁啫嘛，現實邊有風位嘅啫？ 現實當然 冇風位嘅，你拍戲冇風位，除非特技片專登加啦，但係你係要有時咧加一啲係畫畫嘅一啲技巧上咧，有時會令到咧係更加精彩嘅。咁呢啲就係用手繪全手繪動畫嘅即係優點啦。咁就唔係話你電腦動畫可以即係隨便去代替。 當然啦，或者而家新一代睇慣啲畫到好工整，即係所有線條都要直㗎，好完美嘅嘅電腦動畫咧，就可能未必太欣賞呢種。 大家其實試下，真係試下欣賞，因為咧呢一套咧宮崎駿極力即係嘗試重現呢一種畫風嘅一種一個作品啦。咁 印象中都好多年冇見過呢種 啦。哇，好耐啦！我印象都係80幾年啦，即係風之谷嗰個年代，龍貓都仲係。 龍貓都已經開始有少少 功能，都 OK， 但係再後來嗰啲咧，唔係好靚㗎，我承認中期嗰啲作品係好靚， 但中期好似唔係佢。 哦，係，因為呢個作畫監督中期係有好多位即係做作畫監督，就唔係宮崎駿本人啦。咁當然好靚啦，即係例如嗰啲咩《再見螢火蟲》啦，咩《夢幻街少女》啦，好靚好靚。嗱，《千與千尋》都唔差㗎。即係起碼佢喺現實世界嗰陣嗰個環境都做得好靚。嗱，今次咧佢呢啲背景畫咧，就嘗試唔用嗰種好真實嘅油畫去表現嘅，係似翻少水彩畫嘅。 哦，係。 係啊，即係同埋啲屋咧，唔係好直線嘅喎。明明間屋應該直㗎嘛，佢又唔係畫到好圓啊，有少少 QQ 地啊。 架車又好似嗰陣時雷朋三世嗰啲。 係啊係啊， 成架圓圓 地啊，係啊，扭嚟扭去啊，咁好得意嘅，好得意嘅。咁其實呢套細路仔睇咧，畫面上就好豐富。咁但係咧，故事係講咩嘅咧？韓榮。 大概都係好似人魚公主， 人魚大郎其實係人魚公主個改嘅， 係啦，咁就當然就冇王子啦。 講個細路仔啦， 變成一個細路仔啦， 就意外地救咗一條金魚啦。咁其實都唔係好金魚嘅， 係人面魚， 係人面魚。 佢日本嗱，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日本傳說中嘅人面魚啊？即係個魚個樣有啲似人樣嘅。係啦，咁傳說中咧見到呢啲魚唔係好事喎，就有海嘯嚟， 係 啦係啦，咁佢將佢呢個魚咧帶俾老人院，嗱佢講佢有間叫向日葵老人院啦，咁佢媽媽咧就喺嗰度做嘅，咁咧就其實咧佢嗰個係一個海濱嘅一個小鎮嚟嘅啫，咁呢個海呢、這個嗱一陣間先同大家交代製作嘅來龍去脈啦，咁簡單講就係佢即係救咗條金魚之後咧，咁跟住周圍攞俾人睇啦，初跟住嗰啲阿婆好驚喎，見到話哇快掉咗佢啊，唔係我哋就會。有災難，咁點知真係喎？後來真係有暴風啦、災難，甚至成個鎮啊水淹啊，淹到上山上面喎。 原來背後係有人操作嘅。 係啦，即係高到啲水高到成係講緊浸咗個城市啊，即 係 你講個公路啊，係啦，高山咯、啊。 山頂嘅屋冇事、啊。 冇錯，即係如果你套翻香港嚟講咧，即係話你要上到太平山頂。先至冇事咯，所有中環浸曬，即係大家咁諗啦，係咯，咁當然佢冇裝。 有啲場口都幾得意啊，啲屋喺水底啊， 水底冇 船啊浮啊浮啊，好似氣球咁上面啊。 係，因為佢水浸住啊嘛。係啦係啦，咁其實呢個水浸咗啲城市呢啲，即係以前都有玩過，都係新世紀大家都見過啦。 當然啦。 以前高立的未來世界都有呢樣嘢。咁但係今次呢個咧，佢哋個小鎮成個浸咗喺度咧，嗰個佢係，但係佢玩得嚟咧係幾得意嘅。因為下面有好多奇怪怪海洋生物啊咁嘅，同埋最奇幻咧就係佢個老人院係嘛，仲喺水底， 喺水底有個， 但 咧 就俾佢用魔法 咁， 係啦，因為咧原來咧佢個故事裏面係有魔法嘅成分嘅，其實好奇幻㗎。因為本身我哋初未睇咧，以為扯咁啊又係即係類似又係好似有個奇怪女仔去咗人哋屋企咁搞事咁啊，原來完全唔係後面嗰部分完全係奇幻咯，好緊要一個奇幻嘅旅程啊！咁如果大家係鍾意呢類型古仔呢，一定要睇下嘅。咁你打唔打算講成個古仔呢？ 都唔好嘅。 個骨幹啦，係個骨幹啦，就主要講嗰、那個金魚公 主。金魚公主 啦。公主啦算係。咁就想。 點解叫公主係個女海嘅女神嘅。 個女 嘅。 但其實原來好多嘅，佢都係大家姐啦。好多嘅，好多嗰啲魚仔。 其他啲細條。 細條好多魚毛咁，佢唔知點解特別大嘅。佢好大㗎喎，即係佢有成，如果你以魚嚟講，我覺得都幾得人驚個 size 啊！金魚嚟講就好巨型，成個手掌咁大。 係啦係啦，咁啊講佢好想變成人類啊，咁就揾翻呢個男仔啊。咁就佢同嗰個男仔之間，其實我都唔覺得佢係愛情嚟啊，其實。 唔係愛情啊，似乎係友。 其實佢得五歲嘅啫。 友情啊，朋友啊。 得五歲大嘅啫，嗰個男仔。同埋嗰個男仔嘅造型咧，就好似另外一本漫畫叫《城仔》啊，即係個流住鼻涕咁好搞事嘅，係啦係啦。即不過可能以前嘅日本細路仔好多時都係呢啲咁嘅椰蓋頭啊咁啦，咁其實個造型係差唔多嘅。咁佢哋個製作單位就話原來宮崎駿係根據佢個大仔咧細個嗰陣個形象去畫嘅喎。就即係邊個咧？即係之前嗰度《地海傳說》個導演啊，亦即係呢個佢嗰個龍貓公園嗰個設計人啊。即係佢本身佢個大仔原來係一個建築師嚟嘅，咁但係唔知點解而家就。 都要承繼父業啦， 係啦，做動畫師咁啦，咁但係不過上一次嘅成績就講真就唔係咁好睇啦，導演亦都，因為乜扯咁遠，咁即係話咧呢個細路仔其實就佢大仔啦，個形象 ，OK， 咁簡單講就只不過就係一個女仔想變成人， 就係一個試驗啦， 冇錯啦， 睇下佢對， 但係佢阿媽想知道呢個男仔咧會唔會 對友情點睇啊？ 佢其實佢當愛情喎，其實佢少當。 五歲就好難講 愛情。唔知啊，但係佢話如果呢個男仔背棄呢個女仔嘅咧，個女仔仲會死嘅喎。 好似人魚公主一樣，變成水泡啊！ bubble 水泡， 水泡，水泡，人哋諗起係吹氣攞油水嗰啲 ，bubble 咗變成泡沫， 泡 沫，咁啊死㗎會，咁其實咁當然最尾佢經過曬呢啲嘅試驗啦， 成功變 咗人。咁最尾佢哋就即係。即係俾個女仔變成人類啦，咁 happy ending 啊，絕對 OK， 咁大家可以睇啦 ，OK， 咁總之都好奇幻啦，就佢哋可以將佢玩具船變成一隻真嘅大隻船去坐啊， 跟住佢老豆， 好得意好得意嘅， 不斷咁追佢。 佢老豆初初好似壞人咁嘅喎，佢好唔想佢變成人，因為咧佢係用咗佢嗰啲咩生命之水啊，即係嗰啲魔法咧，佢儲咗好耐㗎，咁佢一嘢用咗佢就變成人㗎，咁啊成日想攞翻嗰啲咧，因為佢老豆成日就想將即係海洋嘅即係嗰個嘅。佢又唔係帝國嚟嘅，即係佢成日覺得人類係唔好嘅。佢從以前係人類嚟嘅喎，呢個老豆。 佢而家就變成一個海裏面嘅魔法師啦，大家聽可能覺得好奇怪啊。咁佢成日收集一啲即係精煉個海水變成啲所謂生命之水啊。咁啊草草埋埋，草草埋埋，有個嘢裝住好大個井，佢當呢個井裝滿啦，咁人類嘅歷史就會過去㗎啦。係，佢其實佢啲法力係嚟自嗰啲生命之水嘅。咁當然啦，佢嗰個所謂媽又唔係個人一啲嘢，佢係一個海嘅女神嚟嘅， 都係人形嘅。 平時係啦，但係佢可以同其他海洋生物集結都變成超巨大㗎喎。超巨大的意思係好巨大呀、哦、即係可能啲船中間度經過。 係。 大過鹹蛋超人十倍算唔算超巨大？ 都算。 超巨大啦係 咪 ?Ava 囉。 唔止 ,Ava 係鹹蛋超人佢係再大十倍。Okay 啊咁佢因為第一次出場嗰陣呢佢真係個海度出現㗎。咁初初嗰啲船員呢就以為觀音。 是 好搞笑的。咁 ,ok, 咁詳細故事大家睇啦，其實係一個單純嘅故仔嚟嘅啫。咁逐樣講又冇乜意思嘅，大家去感受一下呢套戲啦。 故仔就好直線嘅， 好簡單嘅。 好簡單嘅。 好簡單嘅。ok, 咁或者我哋講下嗰個製作本身少少嘅，即係一啲嘅背後嘅嘢啦。咁今次嘅作畫呢就由呢個近藤聖也啦。係啦，咁係另一位嘅即係作畫師啦。咁但係佢嘅風格都比較近似宮崎駿嘅，不過係咁佢本身亦都係主題曲嘅填詞人喎。咁所以呢個多才多藝啦。咁今次咧呢個近藤聖也大家可能唔係咁熟悉嘅，咁但係唔緊要，大家睇一睇呢套啦。咁同埋咧，原來話咧，阿宮崎駿咧就用咗兩個月時間啊，就喺呢個奈係咪奈户內海啊？係啦，咁喺個福山市入面啦，我唔知咩之蒲啊，我唔記得咗個名點讀啦。咁其實咧真係有呢個小鎮嘅喎。 哦，係啊。 個小鎮咧同佢而家卡通入面咧個小鎮個樣係好似嘅。 當然。 嗯。 卡通咗。 當然卡通化咗啦，係啦係啦。但佢真係喺嗰個地方度攞靈感嘅。嗯，咁同埋咧，佢呢個嘅 Ponyo 啦，都唔記得同大家講個戲名嘅，就叫崖之上之 Ponyo 啦。咁 Ponyo 咧，其實佢係個細路仔同佢改嘅名嚟嘅喎。咁佢原本有個名，不過我唔識讀嘅，點讀咧？係 B R Y N H I L D 嘅，點讀咧？ 都唔係。 係啊，唔係英文嚟嘅嚇。咁原來咧就係一啲女神嘅名嚟。 歐洲女神。 歐洲一個其實算係音樂劇歌劇裏面咧嚇，就係啲叫係咪叫 Valkyrie 啊 ？Valkyrie 嘅女神之一。是一些戰神來的。 是 啊。咁佢成套呢套嘅卡通其實亦都係有受到呢一個音樂劇嘅影響嘅喎。尤其是配樂方面呢，因為佢裏面嗰個音樂劇原本亦都係講風暴嘅。咁裏面用咗好多鼓啊鼓聲嚟去表達。同埋音樂方面呢，今次當然亦都係即係久石讓啦，走唔甩嘅。咁久石讓當然之前係幫香港亦都有幾套電影做過音樂啦。 哦，是啊。 咁但係今次呢套我覺得佢啲音樂呢又有所突破，係比較真係做翻嗰種好多用鼓嚟做嘅， 而且好特別，因為成套戲好似好， 哦係 以前啲迪士尼咁啊，係不 由頭到尾奏落去 嘅，有音樂。 我相信佢可能咧係播住呢條卡通片咧，跟住成隊樂團咧去奏㗎， 可能係， 唔係話錄定啲音樂跟住砌上去嗰種嚟嘅。 即係有海浪嘅時候有氣勢啲啊，平時就 唔係佢成 non-stop 㗎個音樂。 好 冇停㗎冇停唔係話一段一段冇嘅就算佢唔出聲嗰陣呢初初有一大段都冇出聲㗎一路嘅音樂襯底好似以前呢嗰啲嘅 classic 嘅一啲鬼佬嘅或者迪士尼早期都係㗎如果大家睇過係咪 fantasy 嗰度咩 fantasy 啊 嗰度即係米奇老鼠著巫師裝嗰度呢其實你嗰啲冇乜對白㗎咁其實嗰啲有啲似嗰啲感覺啦，當然中間亦都係有風暴啦，有嗰啲嘢。咁其實你可以大家對比一下啦，幻想曲咧，中文叫做咁個音樂相當唔錯啊，做得 係。 咁嗱，除咗呢個 Ponyo 呢個名字啦，咁原來咧，阿宮崎駿咧亦都係受到一幅嘅名畫，就叫 Ophelia 啦。Ophelia 大家唔知有冇睇過呢個莎士比亞嘅《王子復仇記》？咁裏面其中一個女角，咁佢就係即係。即係自殺死啦咁死嗰陣喺水入面。咁但係呢嗰幅名畫當然喺英國嘅一個美術館裏面啦。咁佢係仰卧咁瞓喺水度嘅。咁原來呢佢嗰個所謂女神呢出場嗰陣就有啲似呢個樣啦冇錯。不過當然巨大咗好多倍啦。咁佢話成個古仔由呢幅名畫嘅 inspire 呢係好大㗎喎。咁同埋呢套戲入面呢你都搵咗好多個明星去配音啦咁所謂嗰個女神即係阿波 妞嘅 媽媽冇錯啦就係、是、女王教室裏面嘅天海遊戲啦即係有啲唔需要懷疑啦佢做好多角色都做得相當出色啦配音一定難唔到佢嘅。咁同埋呢其實呢原本呢個古仔呢佢哋係想講一個關於孤兒院嘅一個故事嚟嘅。 哦係。 係啦係啦。咁但係呢喺因為佢哋 早期嗰陣已經製作一套短片咧，就擺喺嗰個龍貓嘅公園入邊度播咗啦。咁後來咧佢就改變咗咧，即係初初佢想拍一套長篇嘅版本，但後來改變咗個方向咧，咁就拍咗呢一套嘅 Ponyo 啦。咁大家如果有機會嘅就買碟又好，點樣睇下啦？我覺得就點都值得睇嘅。嗯， 咁啊。 係咁，韓偉係咪有啲新嘢想介紹俾大家？有啲咩 科幻嘅電影今下期都好似冇喎。咁但係就 下個禮拜冇咯。 比較近房有到九月中島上嘅 直出 DVD 嘅卡通片啦，或者大家都仲記憶猶新啦，變形俠依同鋼鐵人啦 ，Iron Man 咁依套卡通片咧就 The Next Avengers 就係都有佢哋出場嘅。 The Next Avengers 啊，咩叫 Next 咧？係咪即係講佢啲仔女啊？ 講佢啲仔女，就講 即係唔係呢一班嘅超人啦。 Avengers 嘅其中一個成員啦 ，Dr. Palm 係一個即 Ant-Man 啦，可以變大縮細嘅，咁佢本身係一個科學家嚟嘅，咁佢就做咗一個 馬蟻俠係嘛？ 可以咁講，可以做佢做咗一個機械人嘅，本來諗住維持世界，話佢名叫 Ucon， 咁樣點知就暴走咗，咁就成隊 Avengers 嘗試去制止佢嘅時候就 死曬， 死剩變形俠醫同埋 Iron Man， 咁就將佢哋嘅下一代就帶咗去深山撫養。 邊個下一代啊？ 美國隊長同埋 哦，即係個個都有 美國隊長黑寡婦嘅仔啦，嘅仔啦，咁就佢個造型就係著件類似軍服嘅嘢就有個， 即係都少少少似美國隊長啦， 有個光棍啦，咁啊 Ant-Man 同埋佢老婆 Wiz 嘅女啦，就可以變大縮細同埋射光啦，雷神嘅女咯， 係即係都係類似雷神咁啦， 咁幾一仲有其他嘅，同埋暴風女神同埋黑豹嘅咧仔咯，咁就係、 是，即係幾個後生仔咁樣嘅啫， 可以呼風喚雨同埋， 其實咪有啲 召喚野獸嘅力量啊， 天梯騰咁樣其實係嘛？ 似啊，但係咁就係由 Iron Man 撫養成人啦，咁、okay. 就、 Iron Man 哋冇仔女嘅反而， 冇。 咦，咁好多錢喎，點算咧？ 哦，咁因為人類嘅文明都接近毀滅，佢哋佢哋係匿喺啲廢墟度， 即係個未來都好緊要㗎，講緊 OK。 近未來咯，咁都係講佢哋死咗之後，佢哋啲仔女先係得幾歲啊？十歲八歲咁啦，啲造型係咁樣就去揾 Uron 報仇咁啦。 咁呢一個 DVD 係一集完嘅， 一集完嘅。 哦 ，OK， 咁大家可以睇下 電影嚟，即係直出 DVD 嘅電影啊！即係好似其實之前咧 Iron Man 啊，或者 哦都有卡通片 都有，或者 Hellboy 啊都有出過依類咁啊，直出 DVD 嘅。 不過有出中文版嘅，好似係得 Iron Man 同 Hellboy 都有中文。 哦，有中文哦。咁睇下呢套有冇機會啦。咁幾時出畫同埋喺邊度可以買到？ HMV 會喺九月中翻貨。 O K， 好，大家留意。 咁大家可以睇下，如果對呢啲美國英雄有興趣嘅話， 係。咁我哋係咪講翻喪屍咧？ 喪屍啦。 嗱，其實咧，可能大家唔係好知喎，原來 喪屍 嘅 idea 咧，原來同早排有套戲叫 I Am Legend， 即係 Will Smith， 佢叫咩話？ 魔間傳奇。 魔間傳奇係啊，香港叫魔間傳奇。咁 I Am Legend 呢個講有乜鬼嘅關係？ 我講翻喪屍個 唔係新戲嚟嘅咩 ？I Am Legend 嗱，好啦，咁一陣同大家講翻 I Am Legend 咯。喪屍係咩咧？ 喪屍英文就 zombie 咧，即 係啦，點嚟 啊？其實係海地嘅， 其實真係有 嘅。啊，係，但係正式嗰啲一啲人研究過咧，就唔 係 真係咁神奇嘅，只不過係用啲類似麻醉藥嘅人整個人瞓低咗，然後用啲催眠咁嘅技巧， 以為 要佢 死咗。 係啊， 哦，唔係㗎。唔係咁簡單㗎，原來佢哋話呢嗰時佢哋類似係販賣人口嘅，咁佢呢就專登整到啲人喺假死狀態，當然即係好似朱麗葉嗰隻啫嘛，你以為瓜咗啦，咁其實佢冇死嘅，咁呢咁等嗰啲村民出去所謂安葬咗之後呢，跟住佢掘返出嚟啦，咁梗係要快啲啦，唔係真係死啦，咁跟住呢咪賣咗個人囉，即係咁啫嘛，其實係好簡單，係囉。 其實 冇死到 㗎，我呢喪屍亦都有人形容一啲淨係例如最出名一個字 Marvel Zombie 啦，即係形容啲人淨係鍾意睇 Marvel 嘅漫畫， 咁但係 Marvel 喺 Game Zombie 有個 series 係 淨係鍾意打機嘅人啦。 Marvel 係真係出咗個 series 係。 出到三個 series。 其實講嘅蜘蛛俠啊，定變曬喪屍㗎。係 講 搞嘢。 其實 Marvel 佢個世界由唔同嘅宇宙咁，其中一個宇宙突然間有條友喺空中彈咗落嚟，咁就 咁就係喪屍嚟嘅，原來係一個另外一個英雄嘅喪屍一個。咁 搞到 咁 搞 佢 啦， 所以 曬喪屍啦。 唔係英雄，除咗正嗰、那個宇宙嘅正常人類之外， 係 全部變曬喪屍。 哦，即係正常人就唔變嘅，有超能力嘅人先變。 係係係。咁就咁就一路搞咗三日，甚至同另外一間公司嘅 Book of Death crossover。Book of Death、哦、我唔記得啊鬼玩人。 好咩嚟㗎？ 你記唔記得早期有一套鬼片？ 係。 講個主角走咗去中世紀度，咁佢隻手啊 變咗 腳 喎， 變咗腳啊咁嗰個。 係 係係。咁其實美國係改編做漫畫，係一部幾受歡迎嘅。 哦，即原本係漫畫哦。 唔係。是由依套電影改拉粉咗改編做漫畫，佢都同 Marvel Zombies 哦，原來係咁。哦，咁嗰個都係打鬼嘅。 啊，咁當然佢最後佢， 唔係嗰套嘢幾好睇喎。 佢用嗰部死亡之書將召喚呢啲喪屍出嚟對付依啲喪屍啦。 好，咁嗱，咁現實世界嘅喪屍其實就揾老襯啦，即係啲巫師 唔係咁特別嘅啫。 即係咪真係有？其實就有，不過就唔係嗰回事。係啦，啲江湖伎倆。OK， 咁咧，咁我哋講翻。佢作品上面嘅喪屍，原來咧關 I'm Legend 咩事啊？大家仲問緊呢樣嘢，話好快講喎，大佬咁。有乜關係咧？韓永 係1950幾年嘅一部小説。1954年一部小説啦，由邊位？ 係啦，Richard Matheson 啊。 Richard Matheson 係。係啦，係啦，係啦。咁佢當時咧已經係講緊未來，但係當時嘅未來就唔係而家啦，係1976年啫。但係當時嚟講已經係好未來㗎啦。咁咧就發生咗啲咩事咧？就係講阿 Will Smith 嗰個人咪就係得翻一個人咯。咁其實咧嗰時咧就拍過一套戲咧，咪就係叫做 Last Man on Earth 啊嘛，就都係由呢個嘢就 spin off 出嚟拍。 唔止嘅，其實二台係一套， 唔止係啦。 Will Smith 嗰套已經係第三套啦。 冇錯啦 ，Will Smith 嗰套其實都係㗎，嗰佢初初咪得翻一個人咯，喺 New York 度得翻一個人。咁初初都唔好似你覺得唔關喪屍事啊，原來一入夜咧就另一個世界啦。咁其實呢一個嘅小説咧，就創造咗好多嘢嘅喎。咁同埋咧，佢初初咧講嗰啲咧，佢就唔係叫做喪屍，佢當佢係吸血鬼。 係 啦，咁佢哋原來咧就原來根本其實其他人啊都全部感染曬㗎啦。咁不過咧有一啲咧 未死 死咗嗰啲咧佢就變咗冇咗意識嘅咧，就叫佢做喪屍。咁有意識嗰啲咪叫佢吸血鬼咯，即係咁樣咯。咁其實俾佢兩個種族之間鬥咁嘅啫。咁阿 Will Smith 嗰個角色咧就唯一係唔受嗰樣影響，因為佢講佢唔知以前曾經被一隻 蝙蝠 咬過，就唔知點解會有免疫力。咁但係最尾發覺原來佢先係殭屍之王， 因為嗰啲病毒係由吸血鬼蝙蝠嘅，係 啦，冇錯啦。即係只不過佢就係最唔受嗰啲嘢影響。咁佢變咗佢就夾住喺呢兩幫人中間咁啦。咁其實新嗰幾套電影都並未有呢樣嘢可以表達到出嚟㗎。係係啦。咁但係詳細 一套其實就表達到，如果你一個人嘅 係啦，就抽取咗一個人得翻。 其實喪屍嗰個係好輕描淡。 哦，冇嘅，最尾出一出， 出一出咯。 係啊，係咯。咁你話其實咧？由呢個小說演變出嚟嘅作品好多好多 好 多， 例如《雪不》，其實嚴格都算 係。咁但係咧，由呢個小說提倡出嚟嘅呢個喪屍就係呢個概念就由呢度出嚟嘅，冇錯啦。 咁 後來我哋所睇嘅所有嘅喪屍片都由呢度 擺落去呢樣嘢度嘅，就係頭先我哋提過啊，1969年嘅一套電影啦，《Night of the Living Dead》啦。嗰陣時其實一出好受歡迎，因為啲氣氛。咁跟住就 Dawn of the Living Dead 啊 ，Return of the Living Dead 咁一路拍落去，咁就其實都拍咗好多。 哦，而家已經變成外國啲 cult movie 嘅傳統嚟㗎啦，間唔中有一套，間唔中有一套嘅。 係啊。 咁當然，我覺得近年最出色嘅，梗係嗰套叫做活死人空間啊。 哦，係。 Dawn of Death。咁其實嗰套咧就翻拍翻喎，又係以前嗰套咧又係講啲人咧避咗個商場，即係個魔裏邊。 係。 咁啊，好搞笑喎！避咗魔入邊，佢哋翻去探世界㗎嘛。其實呢個同 Will Smith 嗰度喺佢一個人喺個城市度隨便攞啲嘢食咧，係同一個橋嚟㗎，冇錯啦。 只不過佢一大班人啦。 係啦，咁其實咧佢就玩翻一樣咁嘅嘢。其實咧佢中間咧係有啲社會意識嘅嘢講嘅。咁其實佢所謂嘅反烏托邦咧，其實佢原本本小説都係啦 ，I'm Legend 反烏托邦啦。咁同埋咧對未來啊，佢哋唔係抱有一個嘅樂觀，就未來退化論啊，即係話呢個嘅好似 Time Machine 嗰個古仔咁咧，當你去到 變曬 嘅未來係啦。反而變返做原始人，咁其實呢啲咪就係講啲人去到文明最尾變返做野獸，有少少咁嘅意識啦。咁當然新嗰套嘅 Dawn of Death 佢仲加咗少少嘅意識落去啦，係啦，冇錯啦。第一次拍嗰套 Dawn of Death 呢，佢就笑啲人啊，好似喪屍咁呢， 冇原因咁樣擁去個 model 啊，大家唔知明唔明啊？咁其實而家呢一套咧，佢就將嗰啲人即係周圍嘅示威啊嗰啲嘢咧，就擺落嚟咯。係，因為佢嗰個新個 Dawn of Death 咧，啲嗰啲死人係跑得好快㗎。 係， 同揾嘢掟你嘅識得，咁所以其實根本就係啲暴徒嚟嘅，你可以講。你啲人跳上車，佢追住架車啊嗰啲咧，咁睇好笑㗎。其實你睇嗰陣咧，你覺得佢哋係似俾班恐怖分子，唔係嗰啲咩話，嗰啲示威者喺度追多啲。 甚至有啲玩到變咗搞笑片。 搞笑搞笑。 例如有套係《 Son of Death》。 唔係， 唔止係嘛？你講 Bruce Willis 客串嗰套咩啊？索女喪屍機關槍。 另外有套就甚至玩脱衣舞女。 哦。 Zombie Speakers 好多 變奏嘅，可以其實喺外國人完全唔覺得呢樣嘢恐怖嘅。 哦，其實你連 Michael Jackson 嗰只嗰啲歌都玩呢樣嘢啦， 係 嘛？咁所以其實佢哋喪屍對佢嚟講係一個玩嘢，係攞嚟玩嘢同埋做，即係個 media 嚟嘅啫。係啦，你睇好多即係阿華倫天奴嗰套最出名嗰套啦，套咩 From Dusk to Dawn 啦， 但係嗰個就最尾啦，係啦。 但係其實佢啲殭屍都係喪屍咁，係 啦， 冇乜意識去咬人。 嗱，其實咧喺定義上咧，殭屍即係吸血殭屍啦，講唔好計中國湘西啊， 跳下， 係啦，唔計啊，吸血殭屍同喪屍好大嘅分別就係有冇意識 啊？佢哋本嚇佢哋 喪屍係冇咗意識， 你當吸血殭屍係另一個種族咁啫。 不過咧，吸血殭屍其實佢都冇咗佢原本嗰個人性㗎啦。 哦，係，因為佢哋， 但係佢唔係冇意識啊，但係佢唔係冇意識啊。但喪屍咧應該係冇意識嘅， 係 啊，咁就喪屍啦。即係呢個係基本嘅定義咯。嚇，係咯，係咯。 咁其實引申到唔止電影對喪屍好有好大興趣喎，連 games 啦。 哦，係啊， 先講個 Bastion 啦， 好多好多 啦， 係 呢啲全部都係一啲用喪屍嚟做題材。 因為大家咧要明白咧，打怪獸。冇嘢得意過咧，你可以射爆佢個頭啦，射到佢散曬啦，啲嘢又喐得又唔係快啦，咁啊好搞笑嘅你，即係嗰啲喪屍，你到底覺得佢係恐怖啊定係搞笑啊？兩樣都有。係啦。 甚至嗰啲喪屍形象入邊，其實基本上係怪物嚟嘅。 哦，你講 game 入邊 ？game 入邊啊，係 game 入邊係。同埋咧，喪屍片有樣好啊，成本低啊。其實唔知大家咧， 見過 香港唔係冇拍過啊，以前喺度生化壽司啊。 仲有一套。講唔係同特警新人類二一齊出個喪屍新人類 係咩？有到咁嘅咩？ 係都係李達真紅得 嚟啩？但係喪屍 完全一模 咁搞笑嘅呢套真 係唔得 啊！咁但係好唔好睇啊？唔得啦， 都係搞笑 啦。 但 係即係港產片都拍得起，不過其實講真，再整翻靚啲特技都唔 係 貴㗎。 最主要嗰樣嘢。 係 個氣氛 咯， 喪屍片我都唔係講佢大唔大呢套嘢，講個氣氛。 你香港片捉唔到啊！ 你捉唔到嗰種壓迫感啊，即係 捉唔到， 即係人絕望嘅感覺啊！亦都或者玩 twist 橋玩到玩到變咗搞笑，呢啲兩 佢哋咪照係突然間嘭一聲彈出嚟嗰啲咯，咁 做唔到嗰種壓迫感， 唔識得掌握係。 嚇，記得佢哋都係玩相同嘅嘢，喺個例如頭先你講嘅生化頭先都係喺個商場， 係 另外嗰套。喪屍新人類嗰度就講佢哋喺個圍村度俾 同埋都唔多㗎，佢哋嗰啲喪屍。 其實甚至你嗰陣時嗰啲猛鬼差館嗰啲，基本上都 係 呢啲。 唔係喎，猛鬼差館好睇啫。 起碼佢有佢唔同嘅元素，就係搞笑啊，係 好好笑嘅， 好唔同嘅笑料啦， 有得笑有得驚咁啦。不過嗰啲鬼你都識嘅，都係啲嗱呢個就敗筆嚟嘅。如果你揾啲你識嘅明星扮鬼咧，你真係好難驚啊，大佬。 哦，咁啊係。 你就算點化個妝，點青面獠牙嗱，除咗羅蘭姐嚇到你之外啊，唔知乜第二啲人扮咧，呢個咪邊個嚟啫嘛？ 咁啊 係嘛，啱唔啱？真係好難。 咪同埋香港又唔夠化唔到嗰啲爛面啊，隻手又冇埋啊嗰啲咩？ 佢 咪裝得比較 淋啲茄汁咁樣話，咁好難驚喎，大佬似倒瀉油嘅啫。係。O K， 咁我哋除咗呢個之外咧，你會唔會講翻宮崎駿嗰啲嘢？ 哦，可以啊。 咁其實宮崎駿咧，原來本身咧就唔係讀呢個動畫嘅喎，佢原來讀書咧讀呢個嘅 經濟。政治經濟學， 係啦，政治經濟啊，咁佢唔知點解就入咗去東影度做呢個動畫啦，可能係管理啦， 可能係策劃啦，你做 producer 其實都係呢類人。 咁但係佢自己畫到嘢喎，畫得好好添。嗱，大家知道《風之谷》原來係有漫畫版嘅，係佢畫嘅，宮崎駿自己畫嘅， 嗱， 有 幾 靚㗎， 幾唔同喎。咁嘅出身， 咁當然後來就同老婆成立咗自己一間新嘅公司啦，咁亦都後來亦都同呢個高世勳即係另一位動畫家合作啦。 咁早期好多好多我哋細個睇嘅動畫咧，都係佢哋有份做嘅喎。咁例如呢、這個哦，當然《飄零燕》啦，《飄零燕》場面嘅本身設計亦都係阿宮崎駿自己親自參與。咁、所以中間你見到好多嗰啲咁嘅阿爾卑斯山啊嗰啲好大嗰啲場面咧，其實就好靚。嗱，所以電視嚟講，你而家睇翻就覺得唔大，但當 然 睇係好靚㗎。 但 係 嗰個講緊70年。另外一個比較， 你而家睇翻咧，佢裏面作畫都唔弱㗎。 哦， 係啊。 另外比較熟悉啲嘅就係《高立的未來世界》啦。 哦，係啦， 嗱，報恩啦， 《高立的未來世界》咧就比較係宮崎駿，即係叫做有好大影響嘅。嗱，當然《高立的未來世界》本身咧就唔係宮崎駿嚟原創嘅喎，佢就一個叫做嗱，佢哋日本名叫做《殘留島之人們》啦。咁你咁嗰個人叫咩 ？Alexander Key 啊，係嘛 ？Alexander Key 啊，即係 Key 啊 ，Key 啊 ，K E Y 咁嘅啫。咁啊係一個外國嘅作者，即係外英語嘅小説嚟嘅，應該係係啦。咁就係大家唔知有冇睇過啦，《高立》嚇，就其實個故事咧係同呢個嘅《天空之城》啊極度相似 啦，就係又係一個 Apocalypse World 咁啦，即係殘餘文明嘅世界咁啦。 係啦，即係文明消滅咗之後啦，咁佢哋。其實個主嗰個朗咧都係講嗰啲野心家成日想捉個女仔，就攞翻一啲嘢啟動翻啲武器咁上下啦。咁其實你睇翻《天空之城》咧，只不過食翻同一條橋，再畫一次。 好似啊個故仔。 哦，唔止啊，連兩個男女主角根本都係餅印嘅。 套衫都唔同咗嘅。 套衫咯。 亦都有鞋著嘅。 但嗰個女主角直情係都係一樣樣嘅， 類似 係啊係，多翻條邊啊，即係高立就高立同埋麗娜啊嘛，係啦。咁你天空之城嗰兩個唔記得個名啦，唔知咩 Shita 咩咁樣嘅，好怪個名，係咯。咁但係你睇個造型都係相當似， 好似。 咁裏邊咧亦都有班海盜 野人嘅， 有班海盜幫佢哋啦。咁其實都等於翻高立裏邊有個船長嘅幫佢哋啦。初初都係敵人嚟㗎，係嘛？咁有翻曬呢啲嘢㗎，咁亦都有個野心家啦，即係就係高立裏面嘅林卡啦，咁其實有翻曬呢啲嘅角色，咁其實就同埋當然啦，中間最重要嘅信息就係呢個嘅自然反撲啦， 環保 同埋環保係啦，咁佢哋講呢個文明即係毀滅之後咧，再重建文明咧，佢哋用啲風力咧、風車咧、農耕咧，咁即 係 其實你喺當年睇咧，其實未係睇得好明嘅，但如果你今日大家對環保多認識咧，其實個信息就好出啦。即係大家係回歸翻即係一啲基本嘅嘢，其實已經係足夠啊。嗰個文明其實所謂文明其實就係即係去侵蝕個大自然啦，呢啲咧。 哦，依個就係近期成日講嘅嘢啦。 冇錯啦，而家就好 hit 啦，咁佢哋就好先驅喺度玩緊70年代。咁當然咧，中間咧亦都有幾套嘅作品啦，咁後來宮崎駿亦都開咗個新嘅公司去做佢嘅風之谷咧，就係呢個 Chibli 公司係嘛？ 係 咪 Chibli 啊？叫做係啦。咁咧，咁佢哋第一套就風之谷啦，咁後來亦都改編咗人哋嘅幾套小説啦，咁 夢幻街少女啊， 係啦，夢幻街少女啦，咁就係由呢個係咪叫東葵啊個原本個小説作者係啦，咁係咯，魔女宅急便啦，係咯，就係呢個國野榮子啦，咁佢哋嘅小説改編嘅。咁當然哈爾亦都係嘅，係一個另外一位冇錯啦，係一個外國小說嚟嘅。咁佢哋都做得幾好嘅，因為故事方面係基於小說啊嘛。咁佢哋即係可以比較係主力喺間 都有自己啲原創 加咗落去，冇錯啦，冇錯啦。咁中間咧，佢哋都提携咗好多嘅一啲嘅動畫師嘅。咁中間嗱，原來中間嗰段時段，大家最中意覺得佢啲畫畫得最靚嗰陣咧，原來就唔係宮崎駿自己畫嘅。係。咁作畫嘅多數就係呢個叫近藤喜文啊。係啦，咁佢呢個就係、例如係有啲乜嘢呢，就係、是、呢、這個再見螢火蟲啦，係啦嗰類啦，咁夢幻街少女呢，咁嗰啲實景就做得好靚，係啊係啊係啊，咁但可惜呢，佢哋已經係過咗身啦， 過咗身啦， 係啦，咁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做勞力嘅工作先會死得人呢，原來有時做創作工作 都會 真係，因為我哋睇佢哋有啲嘅紀錄片影佢哋嘅平時嘅工作真係日以繼夜咁畫嘅，係啊，真係畫 到 嘔血， 到後期佢都要去。 宮崎駿係自己煮埋飯俾翻員工食㗎。 哦，咁當時啱草創嗰陣時，但 係唔係啱啱我睇嗰個係上次《千與千尋》嘅啫，唔係草創啊，係啊，唔出街㗎，佢哋因為冇時間，你明唔明啊？《 千與千尋》已經將部分工作 量因為冇出街啊，你需要嗰班人唔好走，咁咪自己煮埋飯咯。 但佢已經部分工作量已經移咗去韓國㗎嗰陣， 一半啊，一半，但係冇辦法，唔係嗰個係速度，嗰個原因係因為速度。 佢要趕上畫。嗱，今次呢套應該Pon Yong應該 係 完全係佢哋自己完成。 因為睇個畫頭。 咁中間咧，亦都捧起咗幾位咧，而家好出名嘅動畫師喎。咁當然就係新世紀裏面嘅暗夜壽 明 啦。原來當年都跟過宮崎駿嘅噃。係啦。咁曾經係師徒嘅關係啦，其實佢好得意喎，佢哋有啲似奧比溫同 Anakin 㗎喎。 係，最初唔係好認同嘅。 係啦，當然而家就好 friend 啦，即係大家 都已經榮升大師級啦，好 friend 差唔多呢部。咁當年啊，暗夜壽明讀書嗰陣去啊宮崎駿做啦。咁其實暗夜壽明畫過好多嘅原畫㗎喎。咁同埋做過好多場面嘅設計㗎。咁例如 你話嗰個風之谷嗰個。 冇錯啦，風之谷大家最記得就係巨神兵。起動其實好短時間啫，起動咗幾分鐘，咁就開咗幾炮就打低曬嗰啲蝗蟲個群啦嚇。哇！咁嗰嘢而家我哋就形容為 Gator Beam 啦，但其實 Gator Beam 都係抄佢嗰個光嘅啫。 哦，係。 係啦，嗰個光一嘢掃過，跟住啲嘢嘣爆曬。 爆曬啊嘛！ 嗰下嘢咧個場面設計就係由暗夜壽明畫嘅。嗱，你睇翻咧，其實好有視圖 啊， 係啊，嗰種射光嗰個感覺㗎。係啊，咁所以其實新世紀後來 Ever 機咧個概念咧係同巨神兵係有關嘅。嗱，遲啲再新世紀嗰陣咧，我哋再同大家詳細講啊呢一 part。咁同埋咧，暗夜壽明亦都曾經負責過超時空要塞裏面電影版咧《可有記喺愛》裏面部分嘅原畫啦。咁所以佢係嗰時開始嘅。OK， 咁另外咧有一位咧，即係真係星途就真係唔係咁好嘅，就係叫做梅津太神啊。嗱，大家聽都未聽過啊，相信大家。嗱，咁其實梅津太神講翻佢做咗啲乜咧，大家就唔會唔記得啦。咁嚟無限地帶23嘅第二集啦，哇，零舍有型嘅啲人原來就係佢負責嘅喎。咁仲有咧就係近代啲少少嘅卡森啦，同埋神勇飛鷹俠嘅 OVA 版。嗱，你睇嗰啲人樣都畫得比較真人啲，亦都係由佢負責嘅喎。人物設計亦都由佢負責嘅嚇，即係靚好多啊。當然飛俠裏面嗰啲 fashion， 即係當你人樣嗰啲 fashion 就 fashion 得滯啦。 比較怪 啊！南部博士有少少似朱古力掌門人，其實原本人哋好正經啊。不過當然，因為梅津太神本身就對 fashion 好有研究嘅。OK， 咁但係咧最經典最經典，大家會忽略咗一樣嘢就係二世高達裏面嘅畫頭喎。大家其實最記得馬莎係一個乜嘢嘅樣咧？就係原來喺二世裏面咧，除眼鏡一嘢飛過嚟嗰下，哇！真係型到爆。原來咧成個畫頭就係由梅津太神負責嘅。咁所以咧，原來大家心目中好型仔嗰個馬莎樣咧，原來就係由梅津太神畫出嚟嘅喎。大家發覺喺動畫入面嘅馬莎點解四方面嘅？咁但係喺畫頭嘅馬莎係好有型嘅。咁、 哦、 大家咧識得咧俾翻個 credit 啊，梅津太神。 其實馬莎的反擊都用翻依個形 象喎。唔係，唔似嘅。唔似畫唔到嘅，佢畫嗰只咧，啲人係有埋眼一毛嘅，大家留意一下，係、 哦、 啊，唔係就咁樣咁簡單嘅個樣，係英好多。咁梅津太神最即係而家咧最活躍咧，竟然係喺呢個成人嘅一啲卡通片入邊喎。咁其實真係好可惜啊，即係原本係喺大作入邊，即係唔知點解嗱，佢啲作品完全唔係話有問題嘅，亦都唔係話咩票房有問題喎，唔知點解咧？就硬係就冇啲大作去揾佢畫。咁近年 咧，其實唔係畫佢啲女。 而家使講嗰 part 啦，近年介紹埋呢套先啦。咁佢一套叫做即算係三級甚至有四級版本嘅啦。咁就喺度叫 Missou 嘅 M E 二 Z 二 Z O 啊。咁係一套講個女仔好好打嘅。咁個女仔當然平時著啲中學校服嘅咋，但好好打嘅，開槍啊。功夫都好好打㗎喎。 哦，偵探嚟㗎 係咪？佢哋一個叫做類似偵探咁啦，咁解決啲案件啦，咁都係裏面亦都有少少科幻部分。咁但係最緊要呢就係裏面佢哋做好多嘅武打動作，佢哋唔係嗰啲魔法喎，佢真係開槍真係拳腳功夫、 哦 okay、 打到真人咁㗎。 哦、 大家要睇即係當然 色情。係用卡通畫。 卡通畫唔係 CG 手繪，咁、哦、所以呢個好好㗎，其實真係佢嘅一個叫做近年我覺得做咗好。咁當然啦 ，OVA 版咧色情程度好多啊，甚至乎有分四級版㗎。咁大家可以即係睇翻，就我哋欣賞咧就係佢哋嗰武打動作啦。咁呢一個作品咧，亦都變成過電視版㗎喎，曾經。咁、哦、但係電視版亦都冇揾翻梅津太神負責啦，完全變翻卡通樣㗎。即係比較日本卡通樣咧，就係所謂大家萌嘅。見到會覺得好萌嗰啲樣啊！嗱、 哦， 咁其實咧梅津太神嘅女仔角色咧，其實畫得好靚，咁但可能咧喺日本嘅市場咧覺得唔夠萌啦，太過真人樣， 太真人樣啦，因為唔會太大。 咁但係咧我自己本人咧就相當欣賞佢嘅畫嘅。 哦， 係啊 ，OK， 咁其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介紹咗幾位即係比較出名啲嘅動畫師啦。 咁睇下先。 咁今日嘅 差唔多啦，差唔多啫，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咧，真係冇乜科幻片上，但係都係無星火下禮拜做嘅，又去又錯。下個禮拜真係啱啦，下個禮拜上啊。 都唔算係科幻嗰、 那個。唔係科幻，不過大家去睇下啦，呢套都叫做拍得好嘅戲嘅，相信。咁啊，鬼戲一攞啦，咁再下多個禮拜咧，就正式上嗰套叫做咩四條大路通陰間啦。咁到時或者都同大家講下，因為咧嗰、那個即亦都唔係話嗰啲純靈異嘅嘢嘅。咁 另外一套係科幻啲嘅就係、 是 啊、大佬玩轉， 哦，係啦，係大哥號玩轉地球，咁、啊、就阿、 是啊、Mid Dave 啦，係啦，就係、是、阿、 Eddie Murphy 嘅，係一套搞笑片啦。咁啊到時嗰套絕對係科幻啦，因為大哥號本身原來就係一個人形嘅武艦啊，佢只不過人咁大，裏面坐住一啲好微型嘅外星人啦，咁啊就係地球搞搞震嘅喎。咁到時咧又同大家可以講下啦。咁其實呢套嘢亦都玩咗多 Star Trek 啊嗰啲咁嘅橋嘅，係、 啊、 因為嗰個微型嘅 Eddie Murphy 就係艦長嚟。OK， 咁到時再同大家講下啦。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一個禮拜同樣時間再同大家， 我哋會再 係啊，咁嗰封唔封一次嗰個 email， 係啊，咁 email 就係 tasuku@yahoo.com.hk 啦，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 好，再見 ，OK， 拜拜。